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正在播出，我是王卓。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和国乐有关。民乐可能是我们太熟悉了，所以呢经常会对它视而不见，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好像太多都可以有国乐或者是民乐的地方。每当谈论起民乐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距离吧，又是很熟悉又是有距离，挺矛盾的。那民乐那些传统的名曲，在今天我们也可能会听到点点，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熟悉的这些民乐。要说到熟悉的民乐，可能在很多的电影当中都被用到的耳边，这一段马上就会带我们入戏。这是著名的《闯将令》。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经常会用到闯将令的，而且呢音乐一响我们就能够马上回到他的电影当中，比如说在大话西游啊、功夫里啊，他都用到过这一段。而他的主奏乐器唢呐，我觉得在民乐当中真的是太重要了。有人说他是乐器之王，因为他音实在是太高了。唢呐它的存在感一点都不比钢琴低，只不过呢我们有的时候对他是感觉视而不见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挺多的，很多的场景都会有唢呐的出现。那此刻来聆听到的《闯将令》，就是在很多电影当中都被用到的唢呐名曲，但是一个乐队的版本。 才说到了唢呐，你知道吗？唢呐其实它也还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当中的一员。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呢，它有了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音色，已经是我们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的管乐器。而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呢？是在公元30世纪，哇，好早。它在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东欧西亚一带传入到我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听到的两首曲子都是非常著名的唢呐来演奏的一些的电影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片段。下面又出现了，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又回到了影视电影当中呢？小刀会序曲。 代中国人对于音乐的审美是保留乐器本质的音色，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唯其渐进自然。意思呢，就是声音的基本理念是弹弦不如吹奏，吹奏不比歌唱，因为一步步更加合乎天地万物自在生长的道理。竹笛很多人都喜欢它的音色，在民间运用也非常的广泛，可以说是受很多朋友们最喜欢的乐器之列的。它的种类也很多，音色呢都是那种清脆的空灵的，而且呢竹笛也保留了竹子这种材质特有的音色，听到竹笛好像就听到了整片竹林。来听耳边的鹧鸪飞，一会儿呢还会有著名的《姑苏行》。鹧鸪飞是由李增光演奏的。 绝对有着文人墨客感觉的姑苏行，这是由竹笛来演奏的。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些熟悉的民乐，可能是一些很经典的曲目，还有呢就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这些场面，其实背景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些民族乐器来演奏的。哎，百鸟朝凤，有人说你说到唢呐的时候怎么会不放百鸟朝凤呢？ Thank you.

下半时段，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熟悉的民乐。民乐团也是在中国近代发展的一种以中国民族乐器为基础，在学习西方交响乐团的这种编制成立的乐队的类型。那我们听到的很多音乐呢，由民乐团来演奏的，还有一些呢是民乐的这种组合来演奏的，还有就是几位演奏家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当然也有独奏的，很多不同的这样的方式。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些曲子真的都是熟悉不过的，像耳边这一段虽然只有几十秒，因为特别选择的是在电影里它曾经出现的样子。是吧，就这样的一小段，其实是取材来自于十面埋伏里面的一段，而且呢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很正式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很搞笑的地方，都可以用到它，还真是挺多变的。那下面的这一段也是在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名字就叫做东海渔歌。周星驰功夫电影里面就曾经有过。 耳边的音乐大侠气质满满是吧？听到这样的音乐，每一次我们都会和中国的武术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挺气场全开的。像这样的民乐，我们现在也经常称它为国潮。耳边就是古筝来演奏的，名字就叫做《筝风》，这样的音乐真的是觉得斗琴的感觉。虽然各自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呢，民乐团标准化的发展其实只有100年，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还是这样的类型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好多这种经典的民乐，或者是作曲家们在创作很新的这些民乐，而且呢，我们现在听民乐，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燃起来是势不可挡的。 是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那么的燃，也有耳边这种超级的静的，这是余光曲。是不是有的时候想出牌了欢乐的斗地主的这样的一个主界面的音乐，这也是民乐非常有群众基础的曲子。据我所知呢，一些民乐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小型的一些民乐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把这首曲子作为返场曲目，这也是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很欢乐的曲子。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些民乐呢，都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些民族音乐，当然了，有乐队的，还有独奏的。我想在很多音乐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喜欢的点，我们喜欢那种样子的民乐吧。好像是在民乐节目的内容播出的时候，我经常会选择耳边的这一段，因为在我的感知里面，彩云追月真的是民乐作品当中美之又美的音乐。